那有专家是介绍说，就是他们的公司内部人哈，升级之后的这个诺基亚3310这款经典手机，售价将会为59欧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500-600块钱吧。你会买吗？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怀旧的人啊，买这种比如说像诺基亚呀或者是随身听啊这样的东西。反正我真的是一个特别怀旧的人，我特别特别怀旧。我首先跟你证明一下啊，我真的是一个很怀旧的人。就是刚刚有一个朋友来找我，然后想问我借钱，真的是个老朋友，我跟你说我特怀旧。我就看着他，看着这个老朋友，我特别念旧的说，老朋友啊，哎呀，我好怀念曾经那个不会问我借钱还有钱请我吃饭的你啊。可见我是有多念旧，对不对？ 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心里有千个疑问。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当爱的越真伤害也越深，怕自己太认真。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心里有千个疑问。哈哈，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 中的无处抗拒，遥望家园那么远，日复一日，生活变得如此抓离，可我的心却是那么苍茫，都很淡如茶，江湖一句话，写得真写不怕，一人奋斗翩翩处处流向月光，山中又有亮，晚风吹秋如海浪，这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

这个事儿简直太扯了。法国男人都很浪漫，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法国男人还挺天真的。这是在法国南部有一个男人，他把优步告上了法庭。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优步泄露了自己出轨的信息。怎么回事啊？给你细说一下，这事太可乐了。这个男士呢，有一天呢，就用他老婆的手机，然后就登录了一下优步，然后叫了一辆车，目的地当然是他情人的地方啊，跟情人会面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叫完之后呢，他其实反应过来了，哇，这不是我老婆的手机吗？于是赶紧就退出登录了。可是问题是，退出登录之后啊，老婆拿到手机之后呢，就不断的收到各种他之前叫车的推送的信息呀，于是就暴露了他的行踪。然后就引起了老婆的怀疑，然后老婆就发现了，就是你为什么你这个去找谁，到底去找谁的，你说出来。这轿车就让他的跟情人会面的事情被老婆发现了哈。然后后来呢，这他就跟老婆离婚了，因为老婆原谅不了他。目前呢，他现在把这个优步告上了法庭呢，是说这个优步是有 bug 的，是有漏洞的。那这个漏洞让我成了受害者，让我现在离婚了，给我的私生活带来了问题。明明我都已经退出登录了，为什么还向我老婆的手机发各种信息呢？所以他的这个诉讼案的索赔金额高达，如果折合成人民币的话，3亿3000万元。你们觉得优步会赔吗？但你知道事情发展到现在，我看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法国男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他浪漫，不是因为他天真，而是他最大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成年人，竟然连个谎都不会撒。我打的过去是见一个朋友，教他熟悉熟悉剧本嘛，多简单。老婆说，你以为我是杨幂啊？ 永远有多远，想了一整夜，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也是你没说你爱我，可是也没说不爱我。女人的世界少得很可以，你说的很对，可是我为了谁冒险？我不是神仙，我也会抱怨，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爱情偷走我的理智，你笑我死心眼，找时间你不会发现，是你给我泪里的血，是你给我哭里的甜，是你带着我越过了极限。幸福蒙住我的眼睛，也让我死心眼，爱它莫名其妙出现，我睡得很是我忘了还有从前，是我忘了还有明天，是我忘了说前任再见。 最近这件事情是朋友圈里已经刷烂了啊，金正男被刺杀，还目前还不确定是不是蓄意刺杀哈，但是嫌疑人呢已经被逮起来了。这是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叫马新社在昨天援引马来西亚警察总监的话说的，说这个马来西亚警方已经逮捕了与金正男遇害案相关的第二名女性嫌疑人。哎呀，反正第一名是办完事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案发地点，所以被逮起来了，这个是都有脑残啊。但是呢，这个金正男他其实是现在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是关于这件事情，朋友圈传遍了的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新闻标题，标题是这样的：杀害金正男特工身份曝光，疑似1988年中年女子。我作为88年的女子，我表示哎呀，我这么快就中年了吗？所以电波那头所有1988年的，以后我们一起过三八妇女节哟。好，那其实说到这件事情呢，就是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目前在国外哈，是不幸身亡。我想和你分享一个我们国家古老的故事，就在明成祖的时候，当时郑和下西洋，对吧？但是郑和下西洋呢，除了要帮助明成祖啊扩展贸易啊，宣扬明朝的国威啊这些东西之外，他其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建文帝一直流亡在国外，你知道吧？那为什么要找他？郑和找到他之后要怎么做？当然是要灭了他。为什么呢？因为明成祖这个人，他当的皇帝这个地位是发动政变，从这个建文帝，建文帝是他的侄儿，从这个侄儿的手中夺过来的。那个年代呢，但凡这个建文帝他侄儿要是回到民国了，那只要明成祖死掉，这个侄儿就可以直接当皇帝，非常顺利。你说如果你是明成帝，这一天不把这个建文帝给灭了，你怎么可能一天能够安心下来了，对吧？所以这个皇帝当不安心的。那目前到底谁杀了金正男呢？各方都在推，但是你懂这个金正男和金正恩复杂的兄弟关系了吗？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他们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27号星期一，农历2月初二，龙抬头。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度，廊坊晴，14度到0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4度到1度，近邻天津多云，15度到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如果发现家里的油画上有很多灰尘，该怎么解决呢？可以把生的土豆当作橡皮擦，在油画上进行擦拭，不过得先把土豆表面的脏东西去掉哦。第二个，怎样让皮鞋更亮？在上鞋油前，先把柠檬一切为二，然后擦拭皮鞋一遍，或者多擦几遍，之后再上鞋油，事半功倍。最后要说的是，扭伤的时候怎样来持续冷敷呢？也是适合没有人照顾的时候。 把纱布的一头搭在扭伤的地方，另一头浸在水中。注意了，水要放在高处，这样才能够顺利的导流，也就能够持续的冷敷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用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玩过无人机吗？就是那种可以在地下操作操控然后天上飞的那种无人机啊，最近很流行玩这个。一到这个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天气如果好的话，你去一些公园啊，都会看到一些小爸爸们带着小朋友在玩这个啊。而且还有一些无人机是专门里头可以放一个摄像头，然后可以在高空拍摄的。还有一些无人机呢，甚至可以用来运输导弹的。但我跟你说，最新的科技，这个无人机甚至可以来搭载乘客了，而且这是国产的这个技术，这是由广州无人机制造商叫亿航公司，这个国产出一个世界首款载客无人机哈。这款载客无人机叫亿航184，这款飞行器呢，最快将会在今年夏天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大的城市哪儿？迪拜投入使用当中。有人说为什么要叫亿航184？原因很简单哈、啊，它因为是只能载一名乘客、8个螺旋桨、4个往外伸的机械臂。另外呢，它整个身高有1米5，重有200千克，最长可以飞行30分钟的时间，而且最大的航速是每小时160，只能载一名乘客。我是看了一下照片，这个最新出来的可以载一个人的这种无人机飞行器哈，很 fashion， 设计的线条非常非常酷的那种感觉，很像私人飞机的那个 feel。 不过但是问题来了，买这种一个座的飞机我怎么泡妞啊？50度灰的男主脸黑了。这是这样的，因为我晚上打算回到家里看50度黑。演。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时时牵挂，依然爱我吧，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你说真心总是可以从头，真爱总是可以长久，为何你的眼神还有孤独时的落寞？是否我只是你一种寄托，填满你感情的缺口？心中那片森林何时能让我停留？那里湖面总是澄清， 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事事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我是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李雷出国记。OK， 李雷最近变成了技术达人，就一天到晚看着电脑，他宁愿写代码也不愿意跟家人出门，除非如果非要交流的话，他只愿意跟网友上网聊聊，跟家人也是上网聊聊，就不愿意面对面的见人。于是，老婆韩梅梅就说了：“李磊，老公 ，You are afraid of flash meet。什么是 flash meet？这就是面对面。” Well, a flash meet refers to an in-person meeting, particularly between people whose regular communication is exclusively or primarily online. 那面对面的会晤呢，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那种见面，就面对面的见面，其实很简单，就 flash meet。 那尤其针对的就是那种在网上聊天的网友之间的见面。不过听说这种 flash meet 之后呢，李雷说行吧，如果呢想要我跟大家来一个面对面的见面 flash meet 也可以，但是要吃饭点菜要有 flash meet。 我是个肉食动物。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收到你的信，带来最近你的消息，那有什么意味的惊喜，像一颗兴奋剂，看放阳光满地，何必走进飘雨冬季，说别忘记，早晚再见你。常常在夜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像认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温暖到天明。过往这个冬季，你是否已如我心？ 心更加确定，细心告诉你台北也很年轻。惊喜像一颗兴奋剂，南方阳光满地，台北走进飘入冬季。你说别忘记，早晚交见你。常常在夜里，我把回忆反复练习。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温暖到天明。过完这个冬季，你是否一如往昔，恨不夏夜气息、啊、过完这冬季，爱你的心更加确定，细心告诉你台北也好天气。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61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三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6号上午在福成国际大酒店隆重开幕，大会执行主席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同志韩占山、孟建正、刘连杰、王凤海、李连营、张晓明、李振江、修焕龙、崔浩全、崔邦文、余文革、刘增禄、孟海涛、刘越、李志英、白志成、李德奎、胡立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廊坊市委督导组对换届选举工作进行现场监督和指导，孟建正主持大会，代市长刘连杰代表市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报告共分三大部分：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二、未来五年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三、关于2017年政府工作的建议。刘连杰在报告中说，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了12-5圆满收官、13-5良好开局，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大幅跃升，连续稳居河北县级首位，对接京津取得实质突破，协同发展成效明显，科技研发方兴未艾，三核心强势成长，园区发展水平快速提升，引擎作用日益凸显，五城同创扎实推进，城乡面貌整体提升，生态治理走在前列，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改革步伐日益加快，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时有民生力促保障，群众福祉显著提升。在抓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政府自身建设也不断加强。刘连杰指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一、以得之如宝失之不再的机遇意识，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和战略机遇，全力打造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二、盘活山资源，做足水文章，打好绿化牌，让全市人民对山清水秀的期盼早日实现；三、突出问题导向，强化基础，补齐短板，着力提升发展保障能力；四、聚焦创新驱动，推动转型升级，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打造高端产业体系；五、加快统筹城乡步伐，推进城市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六、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大幅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七、全力建设人民满意政府，当好社会的管理者、守护者、服务者。刘连杰说，2017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为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过你都懂吗？ 老佛爷留言说，我是怀旧的，因为我喜欢听老歌，对于现在流行的东西呢，一般都到了周边所有的人都知道了甚至不玩的时候我才开始熟悉，所以陆老佛爷会唱这首歌吗？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城，最近很流行的。 滴滴答答雨下了一整夜，滴滴答答，是始终是泪水，没有你就无所谓。来来去去，冷冷的一条街，来来去去，买不到一双鞋，再出心碎，受伤。请留下不了台阶，只有脚印成双，人不能只对眼。听说寂寞的季节，流行在分手后翻上新鲜，翻成夜一夜，我的泪一泪，穿上了新的鞋，我也可以飞。学习过的誓言，连走路都显得妩媚。

大家可以看一下小龙人现在的状况啊。哎呦，听众说我现在手机的输入法的声音是诺基亚的按键音。不要让别人误会好不好，不然你到现在还用诺基亚呀，拜托，这是最新款的好不好，3310。 你和我相约在公园书画的大街，告诉我这段感情今夜将何时终点，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流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愚昧才放你去自由飞，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夜，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泪滴垂垂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谁了解真心的付出换来是离别，我知道爱过后会心碎，我相信爱情没有永远， 说我好怀旧啊，我真的是个非常怀旧的人，我怀旧的让自己觉得牙痒痒，不要太怀旧，牙坏了就去换一副吧。跟你聊一聊，你是不是一个怀旧的人，还不是，是个怀旧人还不是一个怀旧的人，都请证明一下，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 跟着我一起唱吧，再告诉我我应该去做些什么，如果人生既定的规则怎会有颜色，等待一个时间全摆脱所有的困惑，出发就在你和我都向往的生活，一个结束一场雨的季节，敞开心里一切，我听得到你说 定的规则怎会有颜色？ No, 在一个时间点摆脱所有困惑，出发就在你和我都向往的生活。

当中一位，我愿笑那高贵的气质手曾经，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我美丽的玫瑰花，我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美丽的玫瑰花，我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好，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你是个怀旧的人吗？还不是，或者是不是一个怀旧的人，都请证明一下哈。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来看一看听众群的互动哈。OK， 二群当中笑笑更健康留言说，我是一个非常怀旧的人，所以喜欢听过去的歌，过去听过的歌。你不觉得其实有一些歌听着听着听着，有一天突然想来再来听的时候，发现下载要付费了吗？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在这熟悉的城寻找莫名缺失了的平衡。够了解自己，直到遇见你。也许你是我在记忆中丢失的曾经，只有在看到你的地方，我才可以呼吸。我会用我的手记住你，记在我心底，有些距离只有时间能跨越，注定的诀别。如果这份缘直到遇见，从誓言开始越走越远，走不到的厮守也只能搁浅。如果爱到会未来那天，我还是会守在你身边，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比擦肩多一些。这份缘直到遇见，从誓言开始越走越远，走不到的厮守也只能搁浅。如果爱到会未来那天，我还是会守在你身边，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比擦肩多一些，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风光又能怎样，收集无数春天的信仰，也比不上你一抹香。爱是无法分离的感觉，是城上的空气，是醒着做梦，但我问自己少了你心剩一半，呼吸再多痛却很慢，是多好，如果相遇是必然。